攻读马尔谷福音，耶稣复活升天，第十六章。安息日一过，玛利亚·马达肋娜、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莫买了香料，要去抚摸耶稣。一周的第一天，大清早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那时太阳刚升起。他们彼此说，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石头呢？但举目一望，看见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衣，就非常惊恐。那少年人向他们说，不要惊慌，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请看安放过他的地方。但是你们去，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禄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肋亚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，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。他们一出去，就从坟墓那里逃跑了，因为战栗和恐惧掠住了他们。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说，因为他们害怕。一周的第一天，清早，耶稣复活后，首先显现给玛利亚·马达肋娜。耶稣曾从他身上逐出过七个魔鬼。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在哀嚎哭泣。他们听说耶稣活了，并显现于他，他们却不相信。此后，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借了另一个形状显现给他们，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人。但那些人对他们也不相信。最后，当他们十一人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显现给他们，责斥他们的无信和心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。然后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，也绝不受害。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可使人痊愈。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他们出去，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所传的道理。